为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5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金正淑同志一生热爱人民，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奋斗，朝鲜人民无限敬仰他。金正淑同志的革命生涯是世界所有革命家和反帝战士都要学习的伟大的楷模。